二十九，礼赞法会圣众，一心观礼，无量寿如来会上，舍利弗等诸大尊者及贤护等十六正士，咸共遵修普贤大士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诸大菩萨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底下就礼这个法会的圣众，这个都是在这个大会亲临这个会，在会上的这些大菩萨指出二十五位，再底下就是无量寿如来会上这些舍利弗等等大尊者，还有贤护在家的菩萨，这个十六正士，所有这些都是遵修普贤大士之德，所以都是得尊普贤，具足无量行愿，因为得尊普贤嘛，普贤就是无量行愿，有无量的行，无量的愿，安住于一切的功德法之中，诸大菩萨，这个都称为菩萨。所以舍利弗他们本来就是佛菩萨的示现，这个可以称为诸大菩萨了。这个呢是一个理由，再一个理由，这些阿罗汉都是回小向大，所以称为大阿罗汉，回小向大的阿罗汉。所以大阿罗汉他已经不是小乘的心，将小乘的心回转向于大乘，修大乘的菩萨嘛，都称为菩萨。